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又是一年龙虾季，大街小巷、大小餐馆都挂出了招牌龙虾十三香的字样啊！嗯、可现如今的龙虾呢，不止十三香了，还有蒜蓉龙虾、油焖龙虾、冰镇龙虾、椒麻龙虾等等，怎么好吃怎么做，鲜美鲜美的龙虾黄加上紧致厚实的肉质，这咬一口汤汁都会顺着手指流下来。哇！要是有冷面的话，直接倒在龙虾汁里，那叫一个爽呀！ 天哪，你是不是已经流口水了？ 嗯，太美味了。 是的，这个季节啊是吃龙虾的朋友特别多了，不过呢一定要注意食品卫生问题，这两年可没少出关于龙虾的安全问题、 哎、 所以建议您美食要适量，餐后一定要喝杯瑞麟羊奶粉 啊。羊奶粉这么高大上呀， 三五个好友聚在一块儿，至少得点300-400块钱的龙虾吧、 嗯、 配上啤酒和几个小菜，怎么着也得500-600块钱。 是， 而一盒瑞麟羊奶粉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15袋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但今天活动当中只要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直接享受89元一盒的底价直购，划算到这每一杯羊奶粉才5块多钱，您觉得贵吗？ 那不一样，这羊奶啊得天天喝、嗯、龙虾呢是难得吃。 没错，羊奶是得天天喝，就像一天三顿饭一样，它可以给身体提供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达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尤其是每天胡吃海喝的上班族们，这羊奶当中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和乳清乳铁蛋白让身体啊更轻松。 嗯， 要是难得吃一次龙虾吃坏了身体，那可就不是100-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啊平时的养护很重要。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可听说呀这全国的乳制品原材料价格都在大幅上涨。 嗯， 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呀更是涨幅很大。 嗯， 那因此呢从5月1号开始，瑞麟羊奶粉啊将正式上调价格，到时候89元直供瑞麟羊奶粉的活动呢就将成为历史了。 是， 所以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是老会员朋友的话，现在就是最后的囤货机会了。 对， 那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以后再也不能以89元价格体验瑞麟羊奶粉了。活动还有3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算一算，要是5月1号之后一盒羊奶粉涨上20块钱的话，10盒那就是200块钱了。 嗯， 你像刚刚手机尾号2019的朋友订购了60盒，那就是节省了1200块钱了。 嗯， 而且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订购8盒羊奶粉还要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牛津布防雨面料、水晶耐磨滚轮以及承重180斤的拉凳设计，不管您是购物买菜、野营踏青、逛街散步，它都是您的好帮手。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阿姨订购了50盒、 嗯、 说这以前啊只有我一个人喝羊奶，现在呢我们全家都在喝， 是， 就连我们家的小孙子也爱喝。那今天呢订购还有手推车送，买米买菜刚好用得上。 嗯， 还有4731的李叔叔订购了62盒，说这瑞麟羊奶粉味道不错，温水一冲就化，而且呢还有一层奶皮，听说马上要涨价了，那一定要多囤一点。 是， 还有5089的董女士订购了48盒，说喝了2-3年的羊奶粉了，怎么说涨价就涨价了呀， 这一次大概会涨多少钱呢？ 具体的涨幅价格还没有公布，不过估计应该不会低于100元左右了。因为这次全国奶制品原材料收购价格上涨幅度啊，最大的就属羊奶粉了。 是， 平均每斤纯羊奶从原来的3块钱涨到了9块钱，涨幅达到了3倍。所以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您能够订购到89元的瑞麟羊奶粉，那一定就是赚到了。而且订的越多，到了5月1号之后啊，就省的越多了。 是， 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吧。热线记好，4007106108。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89元一盒，订购8盒是712块钱，再送带凳子折叠手拉车。来看到0087的朋友订购了16盒，说自己喝瑞麟羊奶粉已经2年时间了。以前呢是睡眠不好，不到12点这眼睛都闭不上，这现在呢每天都能有5个小时的深度睡眠，睡好了精神就好了。还有1253的朋友订购了24盒，是给爸妈买的全年装，说爸爸还在上班，妈妈已经退休了，这羊奶呢就是看中它当中的超高钙含量，年纪大了补钙不能停哦。 是啊，说到补钙啊，我们平常会吃一些虾呀、海带、喝骨头汤之类的。但是其实呢，这样的方式啊，补充进去的钙质非常稀少，吸收就更不用多说了。那么瑞麟羊奶的钙含量呢，首先每100克就有640毫克，而且都是天然乳钙，钙磷比例合适，吸收效果好，所以啊，您一天喝一杯就足够了。 对， 当然了，您要多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好，那提醒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原价8盒羊奶是2000多块钱，再加上198元的购物车，今天一共只要712块钱。 是， 只在最后这几天的时间里了，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 对，我也觉得这喝奶不是孩子的专利，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注意的补充营养方式。我们疲于奔命，在工作、应酬、加班之间，可能过会儿就会觉得身体已经很疲惫了。那么，不要忽视这些信号，及时的休息，及时调整，从我们这一代就要转变观念，每天给爸妈、给孩子、给自己喝一杯营养超级多、吸收又高效的好羊奶，花费不多，但是效果绝对不错。 是的，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批备货，那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每盒300克的瑞麟羊奶呢，只要89块钱，订购8盒，还有价值198元的带凳子的折叠购物车免费赠送。 是， 买菜买油，它是加厚牛筋布，特别能装，而且是水晶轮啊，上楼爬坡很轻松。再来呢，带凳子，您去哪排个队啊，自带座位。那4007106108，4007106108。8盒羊奶再加购物车，就在最后的10秒钟。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干燥综合症的病因。往往很多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以后慢慢的就有时候就出现呢嘴干呢，吃东西怎么吃饭呢，吃干馒头啊，觉得怎么唾液那么少啊，甚至呢还要吃一口饭，吃一口馒头啊就要喝一口水，这样好像呢东西才能够下去。实际上这反映什么？这反映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以后啊出现的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是一个主要累积的外分泌腺体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的疾病，所以干燥综合症是跟免疫系统的功能不正常啊有关系。干燥综合症是全球性的疾病，我们国家的患病率呢大约是 0.3%-0.7%，老年人中间呢当然得这个疾病呢会多一些，3%-4%。而且呢女性朋友更年期以后的话呀，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比例，男的话是1，女的话就可以是9或者20，也就是男女比是1:9或者1:20。那到底这个产生干燥综合症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刚才咱们就说了，干燥综合症是一个主要累积外分泌腺体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所以首先第一个病因就是自身免疫。干燥综合症的话，病人体内啊检测出啊很多种的自身的抗体。怎么叫自身抗体啊？咱们都知道细菌病毒进入到体内以后，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可以产生对于细菌病毒的一个抗体。细菌病毒是抗原，人体产生的这个蛋白质呢，这个抗体呢是起抗原抗体的反应，也就是说免疫系统啊在正常的发挥作用。可是干燥综合症呢，病人体内检测出很多种的自身的抗体，也就是说呀他搞糊涂了这个免疫系统，把自己体内的一些存在的一些细胞啊，存在的一些生物大分子啊，就当成了产生出了自身的抗体。就是说这个自身抗体是作用于自身体内的一些物质的。比如说抗核抗体、类风湿因子、抗核糖核蛋白体、抗我们的这个 SSA 的抗体、抗 SSB 的抗体。所以很多的这个产生了自身的抗体的话呀，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免疫系统功能呢整个是处在不正常的状况。以及呢还可以产生高免疫球蛋白血症。 反映了呢 B 淋巴细胞本身的功能高度的亢进和 T 淋巴细胞抑制功能的低下。本来 B 细胞 T 细胞都是正常发挥作用，现在呢干燥综合症呢由于产生了那么多的自身的抗体的话，那表现出来的是 B 淋巴细胞本身的功能啊高度的亢进和 T 淋巴细胞啊抑制功能的低下。另外呢这个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也就是抑制性的 T 细胞减少，反映了细胞免疫出现异常。所以说这个干燥综合症呢，首先的原因是因为自身免疫系统的功能不正常，所以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疾病。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原因，遗传的基因。在对免疫遗传的研究测定中间，发现人白细胞抗原中间呢，这个人白细胞抗原 DR 跟干燥综合症也是密切的相关，而这种相关呢，就是又跟我们人的种族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实验方面知道啊，说明干燥综合症还有一种遗传的倾向。第三是病毒的感染，至少现在了解到有三种病毒， EB 病毒啊，巨细胞病毒啊，还有人免疫缺陷病毒，都是跟干燥综合症有关的。那这个都是一个实验的那个结果。所以说干燥综合症尤其是女性朋友在更年期以后出现的，主要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产生了很多种的自身的抗体。另外呢有遗传的关系，还有一个病毒感染的关系。往往呢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那个总是感觉自己啊口干口苦，往往呢以为啊自己啊在上火了，所以就是吃了一些去火的药呀，实际上这个效果是不明显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上火，而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我们谈到的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人数还是不少的。女性更年期以后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起病的初期啊，主要是侵犯一些泪腺、眼泪和唾液腺呢这些外分泌腺体，因为眼泪跟唾液都是分泌出来的，所以那些是外分泌腺体的这个功能。泪腺呢发炎会引起呢泪液呢分泌减少，不能够控制啊炎的角膜，那么眼睛就发生呢又干呢又湿啊又痒啊。那么唾液腺呢会出现呢分泌唾液发生障碍，唾液减少了，那么就是口腔呢出现干燥了。所以咱们说这个干燥综合症一开始你自我的感觉就会有一个呢眼睛发干发湿，那么唾液呢减少，口腔呢干燥。同时呢如果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呢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的器官跟组织。所以不要以为光是我一个口干，光是一个眼泪减少，实际上啊就是还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体内的器官跟组织。并不是由外来的入侵的病毒细菌而引起，而且呢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自己免疫系统对自己体内的一些成分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一些免疫反应，就是抗原抗体的反应了，出现了异常了，产生了很多种的自身抗体，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干燥综合症咱们要了解的话，不光是口干眼干，还可以影响啊其他方面病情的发展，免疫系统功能异常，影响到我们全身多个系统跟器官。不光是咱们谈到的这些皮肤啊腺体啊，另外肌肉骨骼肝脏肺肾脏血液的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干燥综合症的表现呢，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累积不同的系统，表现出各种的症状，体征呢是不一样的。尤其疾病的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就耽误了。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口干眼涩持续3个月以上没有缓解，那么吃饭的时候食物啊，就是进食的时候就需要喝水才能够下咽，那您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啊上医院去啊，这个免疫科呀好好查一查，这样的话呢才能针对您的这些情况啊，就是能够医生给您确诊。这个它呢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说异常的物质不是外来的入侵，而是机体自身产生的，可以看作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种自己身体内部你自己产生矛盾了，这个产生了矛盾以后引起的疾病，对自身呢产生的异常的物质既不能够过分的打压，也不能够啊各宣呢瘙痒，所以呢对于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咱们要监控，还要这个注意啊它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的损害。所以说这个干燥综合症尤其是在女性更年期以后，因为她犯病的人呢就说会人数啊比男性要多得多，1:9或者是1:20呢。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往往很多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以后慢慢的就有时候就出现呢嘴干呢，吃东西怎么吃饭呢，吃干馒头啊，觉得怎么唾液那么少啊，一口水这样好像呢东西才能够下去。实际上这反映什么？这反映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以后啊出现的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是一个主要累积的外分泌腺体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的疾病。所以干燥综合症是跟免疫系统的功能不正常啊有关系。人老了嘛，必然是免疫系统功能衰退。这个免疫系统功能衰退是我们衰老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最早是出现衰退的。实际上从青春期开始，胸腺就进行性的退化。胸腺呢控制的 T 细胞功能以及产生的细胞因子这个能力也随着呢年龄增加而降低，这是老年人呢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主要的原因。另外呢，受骨髓调控的 B 细胞的功能以及分泌免疫球蛋白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这些变化导致了老年人对外来抗原的免疫功能减弱。另外呢，对于我们自身的呢，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衰退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识别异基的能力啊降低了，对一些自体成分的反应性啊异常的增高，所以产生了很多种的自身抗体，容易产生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灵芝嘛，咱们自古至今是把它作为一个上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来就是个正菌，神农本草经上都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盛，不老延年。那灵芝为什么这么方面都可以调节我们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呢？那主要还是因为它有含有60多种对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一些有效的成分。 所以灵芝的这些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一心气、一脾气、一肺气、一肾气、一肝气、一脾胃气，所以整体的在你主器官体内呢就调节。当然灵芝最大的作用是灵芝多糖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使得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啊，细胞免疫啊、体液免疫啊、 NK 细胞活性啊、吞噬细胞功能啊等等方面全部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那你要是处在正常免疫系统不产生一个混乱状态的话，咱们就不容易产生，尤其女性更年期以后，由于内分泌系统的混乱，造成我们容易出现这个干燥呢综合症。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可以影响到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所以说通过灵芝多糖以后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对我们的健康还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